存在的地方。 是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17: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牡蛎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是跟音乐有关的一个榜单，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有些诡异。 对，有一些诡异的音乐。就是因为最近很多的这个刑侦剧都火了起来，包括像这个前阵非常火的《 白夜追凶》， 它在这个豆瓣上面居然达到了9.0的高分。好像很少有国内的还是电视剧能够达到这样一个， 对，还是网络电视剧， 对，还是网剧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分，而且里面的主题曲也非常的好听。然后呢，我们就想除了这个《白夜追凶》，有没有 其他的这种类型的 刑侦剧或者说动画片，对吧？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歌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5首非常好听的刑侦剧的主题曲。那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一起来看。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那些好听的刑侦剧音乐，第五名《心理罪》，你猜我猜不猜？ 天地循环往哪里走，咄咄逼人拉动我手，看穿人心谁能辨，你算计我算计你，阴暗里卡卡都见，天塌了老公几点，那些走过的路走过的后，为了生外国人变成了梦，不过来说更多的梦。 第四名少年包青天，无愧于心。 一天晴天心中一个信念，挑战凡事求个明白，算是本性难改，可以还你公道，我又何乐不为。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名神探夏洛克 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your lies, your

三点我的小心撕不撕裂，我喊我多人自荐，让学生目睹自荐，把他们自来复荐，不畏惧多人复现，我将你少儿敷衍，老子都累点出现，赚钱真是为不垫。 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不 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不猜。 由盖和 Bridge 来自尬市厂牌的两兄弟演唱的你猜我猜不猜， 来自什么呢， 尬市 尬市 告示告示 啊，吓了我一跳 啊，厂牌嘛 啊，对对 对, 对， 但他们两个念的都是尬市 尬市， 我们是 Let's Wu Do 有没有 Let's Wu Do 对，是尬市的 啊，一首来自于盖和 Bridge 的你猜我猜不猜，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啊，这个地道的川渝方言的歌词演绎呢，还有这个抑扬顿挫的又有节奏感十足的整首歌曲，也是为这首歌呢加上了这个浓墨色彩的一笔。对，同时呢，这对私交甚好的兄弟呢，此次合作演唱更是默契程度满分。就像这个电影当中李易峰饰演的犯罪心理学天才方木和这个廖凡饰演的资深的刑警队长李伟啊，这对探搭档一般的这个合作无间。 对，没错。那这个歌曲呢，也是在前半部分是非常强的这种节奏音开头，延续了盖和 Bridge 他们两个本身的特色说唱风格，而且非常的霸气，就有一种这种犯罪心理罪的这一种电影的这种霸气的感觉。 没错， 对对， 没错。 但好像其实里面这个歌词跟这个心理罪好像没有太大 没太大关系。 难道因为是心理罪，所以要你猜我猜不猜这么强硬的生拉硬拽到这个梗上吗？ 对，可能就是要让听众啊，这个在看完电影之后自己去再重新体味一下整首歌的感觉。 对, 对对对。那其实好像自从这个有嘻哈这个节目火了之后，他们也是到了很多的电影当中去唱这个主题曲，还有包括我们前两天给大家 好运来 听的这个好运来，这个来自这个羞羞的铁拳。那这个心理罪呢，是由历晨光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一部，应该是根据心理罪这部小说去改编的一个电影，而且这个心理罪曾经也改编成了电视剧。还是挺多人去喜欢看的，而且我之前一直特别喜欢在那种就是能够听书的那种 APP 上，每天睡觉之前去听一 段 这 种剧， 对，然后一晚上就 睡不着了 对，就 就 有精力干活了嘛，是不是？ 没错啊。其实这部电影呢，或者说整个的心理罪的电视剧还有它原版的小说啊，写的真的确实不错，而且反响很好。 对， 因为它就是通过这种刚刚不是也说了吗，那个有李在电影里边是李易峰饰演的这个犯罪心理学天才，还有这个资深的刑警的队长，两个人之间对这个硬碰硬的这种场面，我觉得应该 开始互相不喜欢，然后到慢慢的这个合作这么的默契，一路走过来破获了很多的大案。 没错。 而且心理罪这部小说呢，它也是集中了很多的这个畅销小说的特质，比如说它在文字方面快速清晰冷峻的叙述，严密细致的铺垫，还有就是每次恰到好处的这个包袱的抖露，以及非常合理的分析在其中，都是让这部小说成为一个受大家喜欢的小说的重点的元素之一。 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这个心理罪的主题曲啊，盖和 Bridge 一起合唱的你猜我猜不猜。 对，那你们猜下一首歌是什么 啊，你猜我猜你猜不猜， 我猜你不猜 啊。 下一首歌还是挺有年代感的， 没错啊， 对，希望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家听到这首歌不要勾起你们童年的阴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少年包青天孙楠演唱的 无愧于心， 一起来听。 他 害不害怕，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意不意外，要吓人就要做全套，对不对？ 没错啊， 还得感受一下。 这个、可能我觉得啊，这个、那首主题曲《无愧于心》，大家的印象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刻。 对， 但是现在我说话时候配着这个背景音乐，大家肯定都能想起来当年，看《少年包青天》时候那段的心理阴影。 对，尤其是什么。在树林里面找人啊，然后发现一个神秘的洞穴呀、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换一个吧。 这 其实我还准备另外一个。我们来听下一个。这个好像还好一点。 这个基本上就是发现了凶手之后。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 就没有那么神秘的那种。 对， BGM 一起，然后展昭过来。包大哥。然后这个包青天当时就说你不要过来，不要管我，凶手就是他啊，就这样的。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一段呢？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一段呢？但是还是挺充满回忆的，好，我们还是放回我们原来的电乐吧，因为这个实在是有点吓人。 太诡异了。 对，没错。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吧。 对，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无愧于心这首歌呢是由孙楠演唱，由向玄怀填词，王刚谱曲、也是这个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前奏响起就会让很多人回忆起儿时每天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观看少年包青天的那段时间、甚至很多小伙伴听到这首歌还有一丝丝的童年阴影存在、那不过不论如何呢，这首歌或者说是这部剧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回忆和经典。 嗯，没错啊，这个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这样啊、这个放这首歌之前呢，我们俩还特地聊了一下这个故事。 对。 就是说这个少年包青天里边让各位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幕剧是什么， 对， 然后我们俩都异口同声的说出来了当时的那个场景，但是那个剧集的名 隐逸村之谜 好像 是 叫 隐 逸、 这个、 村之谜， 好像就是当时我忘了是范冰冰演的那个女主角还是李冰冰演的那个是李冰冰是吧、对，李冰冰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叫隐逸村嘛，然后在那个隐逸村出现的一个就是好像是干尸案， 对，就很奇怪的案件， 对，一个干尸少了一条胳膊，一个干尸少了一条腿的那个， 而且每一天晚上这个村子里边都会消失一个人，然后就想起刚刚那两段背景音乐来。 好恐怖啊，天哪、而且你知道我昨天写稿的时候半夜10点11点的时候在台里一个人写稿，然后写着写着还有一个同事以为屋里没有人还把灯给关掉了。 隐逸村事件。 对，特别的吓人。其实这个包青天他也是翻拍了很多部，提到包青天除了一些这个影视剧作品，还有像包括一些这个曲艺作品京剧呀、等等，好像都翻拍过包青天的故事。 对， 那电影或者电视剧呢，其实在1974年还有这个1974年应该是台湾华视根据这个三侠五义改编出来了一个电视剧，也是对创下了这个港台地区的收视记录，是台湾最长篇的古装电视连续剧。但是我们的话，好像咱们想到的包青天，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听到的这个主题曲的来源， 对对对对对对， 少年包青天。 嗯，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点29分，我们先缓一缓啊，让我们的这个害怕的情绪平复一下。我们先听一小段的片花，然后片花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刑侦剧的主题曲。 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 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酒吧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酒吧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这个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直播的形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五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刑侦剧当中的主题曲。那刚刚已经播完了我们今天的两首歌曲，那下面一首歌呢是来自这个神探夏洛克这部英剧当中的，应该不是主题曲，应该是一段小插曲，就是这个默娘她在出场的时候的这么一小段的音乐，那是来自这个 Queen 乐队的 I Want to Break Free， 一起来听。 不发神经了， 开心了，听到这个 贼开心。 因为我真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背景音乐其实是没有人声唱的嘛，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聊刑侦剧，怎么能不播一个这个呢？ 哎，没错啊，这个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Queen 的 I Want to Break Free。 对 啊，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这首歌呢是 Queen 的第11张录音室的专辑 The Works 里边的一首歌曲，由这个贝斯手创作的，也是英剧神探夏洛克的插曲之一啊。这个说到整首歌曲，它虽然不是这个神夏的主题曲吧，但是它也是里面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莫里亚蒂啊，莫娘。 而且这个场景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他的这个闪亮登场加上这个 BGM 哈，绝妙的音乐气氛和这个大 boss 精湛的演技，以及对这个莫里亚蒂的超高的期待，也让很多的影迷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怎么能不让大家看一下呢？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这首歌出现的那个场景。气不霸气的默娘回来了。 你们的大 boss 回来啊。 对， 其实这个神探夏洛克呢，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自2010年出品的电视系列剧啊，由这个康姆巴奇还有马丁弗里曼的搭档主演啊，两个人一个是饰演夏洛克，另外一个饰演华生。而且整部剧啊，这个也是被我想想应该是在16年的时候，应该是在16年的时候被这个国家文化出版总局，还是就是一个国家的单位，特地在美国，不是特， 你是说中国还是 英国？中国 、 对，就是去英国访问的时候，特地问了一句这个第四季的神探夏洛克什么时候 开开是不是。 对， 看来这位去访问的人也是一个相当资深的夏洛克迷。那这部剧呢，截止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系列剧已经在英国的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电视奖中获得了包括最佳剧集在内的10个奖项，而且在艾美奖上也夺得了最佳的男主角、最佳男配角以及这个最佳编剧等7个奖项以及21个奖项的提名。 没错， 一个英剧在艾美奖上能够拿到这些的成绩真的是很厉害。 对，其实因为啊，这个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不大熟悉这部新的神探夏洛克。 对， 可能大家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柯南道尔写的这个 福尔摩斯 里面。 对 啊，但是这部新的神探夏洛克呢，应该是从10年开拍一直到现在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四季， 还有一部大电影。 四季的电视剧，还有一部大电影，已经在这个我们的网络上啊，还有大荧幕上都已经上映了。它为什么这么火呢？因为我觉得啊，它就是把之前那种19世纪的英伦范儿的感觉加入 到 了现代的故事当中。 而且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是他们使用了比如说智能手机，还有博客，还有一些卫星定位，但是也摒弃了说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给这部剧带来的一些破坏，就是让大家看着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对， 就是以前的那个福尔摩斯， 没错， 只不过就好像穿越到了现代来破案了一样。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三首歌曲啊，来自于 Queen 的 I Want to Break Free 啊。 对， 接下来咱们精彩继续。 对，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小小的提过一嘴这部电视剧《白夜追凶》的主题曲《白夜》，一起来听。 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 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二名来自尹淑怡的白夜、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白夜呢是网络剧《白夜追凶》的主题曲，由赵倩的扮演者尹淑怡编曲创作，而且这个词曲好像都是她一手包办。那白夜这首歌呢，旋律平静深邃，歌词富有深意，由尹淑怡清亮动听的声线演绎十分的着迷。 而且这部《白夜追凶》呢，可以说是最近上映的这个网剧当中的一大热门啊。 没错， 由这个王伟执导的中国首部硬汉派悬疑推理剧啊，由这个潘粤明啊，还有这个汪 龙 正啊，梁元还有尹淑怡等等这些人领衔主演的一部剧。该剧主要讲述了这个刑侦支队队长关宏峰为了洗脱弟弟杀人的罪名，一路破获多起案件的故事，真的挺好看的。因为之前 很多期节目都在推荐这部剧《白夜 追凶》，但是你到现在还没有看，是不是？ 工作太忙了。 你是有多拧？但是真的，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是好久没有追过剧了。 嗯。 然后当时，但是我就是自己本身又喜欢看一些悬疑类的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当时这么多人推荐，我说那就去看一下呗。结果就入了坑，就再也跳不出来了。现在每天心心念念的都要去翻一翻微博，说他们的第二季什么时候出来呀？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你可怎么填呀？就非常的着急哈。 嗯，对，而且整个《白夜追凶》在豆瓣的评分呢，已经达到了9.0分啊！一部网剧在豆瓣的评分达到9.0分，这个基本上没。之前没有过的情况， 没错，因为豆瓣上像9.0分以上的全部都是那些什么非常经典的电影，比如 说 像教父呀， 或者 等等这些， 对对对，这些基本上超过10年或者是经过时间去打磨的这些电影， 对对对对对， 才会超过9.0分的高分。 对，没错，所以说一定要去看一下这部《白夜》这部电视剧，而且里面不光是悬疑，还有一些小幽默、小搞笑在里面，而且潘粤明的演技也是非常的了得。 嗯，没错，这也是我们为您推荐的今天的这个第二名的歌曲啊，《白夜》。最后来看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名啊，这个我们童年的记忆。 嗯，来看这个来自于柯南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转动命运之轮， 你来听。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种刑侦剧主题曲的第一名啊，来自于名侦探柯南的片头曲《转动命运之轮》。 对， 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该单曲呢，作为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的片头曲呢，单曲发行量首周就凭借着 12.2 万的销售量，获得了日本工信榜榜单的这个周榜的首位，并且在上榜在上榜九周的时间累计24.7万的销售量，成为这个销售量第21高的单曲。在1998年12月呢，该单曲也是获得了工信榜单曲年榜的第96位。 对，名侦探柯南应该算是很多人，应该是大部分人童年都会看的一部动画片。 对， 而且就算不是从头看到尾，也会偶尔蹦着看几集，对不对？那名侦探柯南呢，是根据日本漫画家的青山刚昌的作品创作的同名推理的动画系列作品，然后目前好像国内已经更新到了879集，那海外版应该是934集。他居然还在更，我都不看他，他居然还在更。 从那个柯南小时候， 海贼网友的一拼了。 从柯南小时候，对，柯南一直是小时候。 对，从柯南 小时候，从我们 小时候， 从我们小时候 到我们长大了， 对， 柯南永远是小时候，而且好像只蹦了一集， 对， 好像只长了一年级。 对，而且这个你发现柯南手里边的手机都已经从翻盖的手机换成苹果的手机 了， 没错 。其实今天今天除了这个刑侦剧，其实跟大家聊的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哈， 一些童年阴影， 对，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童年阴影。 嗯， 但其实看这些剧还是有好处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多 推理 细致一点，多推理推理，然后多注意安全吧，对不对？ 注意安全可还行？ 对啊，它会让你的这个就是平时的这个弦时刻绷着，要提醒你注意，平时还是有很多的危险存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构建和谐社会。好了，这个我们今天92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这个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明月当空，乘风破浪。